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你又赐给我们你自己的给教会给你圣徒的启示，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所以依据这个圣经，我们有在教会中的生活，如何治理教会，我们知道如何每个基督徒该如何活在地上。求你帮助我们继续接着今天主日学的时间，看明白理解我们是怎么看待这本圣经。就求你祝福我们一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今天继续讨论身为改革宗教会，我们怎么看待圣经上帝赐给他子民的特殊启示，写下来的特殊启示。所以今天我们的继续看圣经有其正典性。正典性就是认知，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手机关到静音？认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手中的这66本书才是正典的圣经，其他就不是圣经，其他就不是上帝直接的启示，直接默示给先知使徒他的仆人们的启示。但是我们也认知，就算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关于什么是正典没有一个完全的共识。譬如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承认 Apocrypha 所谓的旁经也是圣经的一部分，我们不认这个是圣经的一部分。相对来讲，我们对旁经是非常不熟悉，我个人是不熟悉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读一些譬如说注释书啊什么的，他会提到说旁经的哪一本书有这样子写。西敏信仰告白里面也有一条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旁经。旁经，对不起，我忘记，应该是在旧约和新约的时候，那时候在写立的，我忘记是几本书了。西敏信仰告白里面说，这些旁经它中间也许有教育人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但是他们的权威不是正典。66本书可以参考，但不是正典。你可以把门关起来，真的很吵。至于教会关于正典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新约的27本书，旧约的39本书一直传承下来，比较没，几乎是没有争议。就是在犹太教里面所传承，这个就是所谓的 the writings 书写或者圣经，我们现在所称的圣经。但是关于新约27本书，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这个其实也不一定，你们说这个是正典，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书，那这个正典的形成也不过是某些人做了决定，而且形成之中的争议很多，是非常教会历史中非常后期的事。但是其实关于这个正典的共识，就算没有像我们现在有列出这个书名，这共识形成的应该是非常早，大概在第二世纪中，也就是我们的主离世之后大约100年之内，就已经认知新约的核心有那四本福音书，有使徒行传，有保罗的书信，还有约翰一书和彼得前书。Okay. 然后到第四世纪的教会则就有这个共识，现在我们手中的新约27本书是所谓的正典，其他的书籍可能就是可以参考的，或者很明显是异端的，是不被收纳为不被收纳为正典里面。有一封亚他纳修，我们知道亚他纳修信经吗？亚他纳修这人，他写了一封信里面，这封信里面他在西元367年，也就是我们主升天之后大约300年左右， 他的那封信里面就已经列出这完整的27本新约的书了。所以刚刚我提到在新美信仰告白 1.3 第一章第三条有提到说，这些旁经我们不认为是上帝的启示，就既然不是上帝的默示，就不属于圣经的正典，不是上帝的启示。之前有人问启示与默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需要再解释吗？简单来说，今天我们会讲到启示，上一篇我们会讲到默示，你可以这样理解好了，启示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内容，默示就是上帝将这内容所传递给我们的方式，透过圣灵默示给他指定的人，使徒先知摩西等等。这些旁经就是没有，不是在我们这66本书里面的，我们不会认为那是上帝的默示，因此它的权柄有可参考的，但是并不是照单全收，它的权柄也绝对不似于正典。那比利时信仰告白第六条也有讲说我们怎么看，可以读，但是你要分辨这内容不能违背正典所教导的。但是他们不能帮助我们确认信仰，或者你的信仰不能建立在这些旁经书写之上。 OK， 好，关于正典这部分，我里面有列出，教材里面有列出一些应该算是比较平民，就是不是那么学术性的关于正典形成、正典的历史、我们怎么认识正典的这两本书，可能 Herman Redebus 的比较技术性一点，但是 Michael Kruger 他是现在还活着，在美国改革中神学院做教授，好像也是一个校区的院长，这本书也可以参考如果你有兴趣。好，权柄，关于正典的话就会一定会讨论到权柄，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正典有其，那它才是我们所谓的最终极的权柄，旁经、次经、伪经等等则没有这样子的权柄。什么是权柄？比利时信仰告白会说，我们只接受这66卷书为圣经的正典，作为我们信仰的规范和根基。他说我们信仰的根基是规范我们的信仰，由着我们手中圣经66本书，并且坚固我们的信仰，建造我们的信仰，巩固建造就，我们喜欢说造就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其中一切的内容毫不怀疑。 OK， 这是信仰告白。西敏信仰告白 1.4 则说，圣经的权威理当被信服。 OK， 这权威不在乎人或教会的见证。还记得我们在上西敏信仰告白课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一段，那完全在乎神，所以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的。 OK， 完全在乎于神，因为上帝他本身就是真理。 OK， 既然你仔细看，既然上帝是圣经的作者，因此我们理当接受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你看到这里他在做的是什么？他述出的，你要说印证或验证是从哪里，就是圣经权柄的印证是什么？他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他叫什么样的逻辑还记得吗？ Circular logic， 循环逻辑。循环逻辑就是你要听我的话，为什么你要听我的话？因为我的话就是权柄，我说了就算。所以通常循环逻辑是一种在辩论上的谬论，是不成立的，没有任何佐证的。但什么时候你只有诉诸循环逻辑？就是当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或者最高的权威， 他不能够再诉诸，他没有其他权威可以再佐证于他，因为他本身就是最高的权威。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一种合一的循环逻辑，但是也有人会说，如果不接受这个先，就是圣经是上帝话语的话，你会说这个是很荒谬的。但是西敏的先贤们，他们非常的聪明，也是圣经从来不诉诸圣经之外的权柄，说你看，你去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对，西敏先贤认知这个，就是圣经最高的权柄，就是因为来自他自己。为什么来自他自己？因为他就是上帝的话语，而上帝则是真理本身。不信的人则会问，你怎么知道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你怎么知道你该信圣经？ OK， 所以可以参考新民信仰告白课程。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圣经权柄的证明来自于他本身不变自明的本性，也就是说他的最高的任何的最高的权威只能够诉诸本身。如果他能够诉诸其他的权威来印证他自己的权威，他就定义上不是最高权柄。OK， 加上圣灵的见证，这圣灵的见证则是叫人认出圣经他本身有这样子的最高权柄。也就是说，圣经的权柄不是来自于你认他不认他有这个权柄，或者你能不能证明他有这样的权柄。 No， 你能证明不能证明，你能不能有提出一个你觉得有说服力的说法，那都不是圣经权柄。你为什么应该信圣经的根基？你应该信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而这最后一句，因为圣经是上帝话语，有谁能够接受这个？唯有圣灵借着圣经在对人的心说话，他才能够接受圣经是上帝的话语。Okay。 所以西敏信仰告白 1.5 会说，是的，我们会因教会的见证而感动，就是也会受这样子的见证影响而高举圣经，敬重圣经。而圣经它也有这种属天的性质，来自上帝的性质，它的教义有其功效，它的文体也很美很庄严，都各部的一致，而且整体有一种一致性的要旨，就是将一切的上帝归于，一切的荣耀归于上帝等等等等等等，它都无与伦比的卓越，全然的完美。这一切都应该足以，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语。虽然如此，这让我们完全确信圣经是无谬的真理，有属神的权柄的原因，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圣灵是伴着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的道，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就是说，不管你读圣经有多么的感动，或者你认出它有多么的庄严，它本身的性质是确实是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这些你自己的感受，如果只是你自己感受，都不足以证明佐证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威唯一是来自上帝的灵佐证，这是他自己的话语在你的心中，叫你能够信，叫你能够接受。所以教会可以为圣经做见证，但那并不是圣经权柄的来源。这个跟罗马天主教理解就有差别了。罗马天主教会认为圣经与教会有同等的权柄，所以教会可以为圣经的权柄背书。但是我们会认为，上次之前提过，既然教会是由圣经所奠定的，它是基于圣经的，它本身就是它的权柄是出于圣经，它本身可以为教会做见证，可以为圣经做见证，但是不足以奠定圣经的权柄，反而是圣经奠定教会的权柄。所以同样的比利时信仰告白也会说，不是因为教会认可这66卷书，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这66本书是从上帝来的。圣经的作者是上帝，却是借着人，大概有40位作者，66卷书由他们来写下来的，圣灵感动他们写下来的，写作成就时间大约跨了6个世纪， 神学家19世纪末还是20世纪初神学家 A. Hodge 说，圣经它有展现超自然的智慧 Supernatural Intelligence， 但是任何超自然或者你要说属灵的事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才能够认出来的 right？所以超自然的智慧需要超自然的智慧才认得出来，需要属灵的人才认得出来。 OK， 好，关于权柄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好，下一页应该是好像你们上面少了一个标题，可是内容在里面，那个就是全备性，圣经的全备性，你可以自己补充上去。Sufficiency， 当我们说圣经有其全备性的，就是哦有吗？哦有写哈，哎，我看一下，对不起，你的给我看一下。哦、oh, 你们的版本和我的不一样，那我去拿一下。对不起，去拿。好，谢谢。没有了。有没有人可以借我一个？好，多出来了。权柄启示，哦对，启示，对不起，为什么我都会这样子呢？ OK OK， 我有点搞混了，原谅我，我今天头脑没有很清楚。所以下一个标题应该是在你们的那个是圣经的启示嘛， Revelation， 对不起。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上帝是借着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向人晓谕自我，为什么这个在这里面？哦，我俩，我把我自己搞混，因为这一段应该是上一次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跳过这一段。也就是说，我在做你们教材的时候，我可能是用上一个教材做版本，但是忘记把这一段删掉，所以这一段我们上一次已经讨论过了。启示 ，OK， 好，我们看全备性，这是其实书里面的下一个主题。当我们说全备性，圣经是全备，你只需要圣经。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一切我们。生活所需的事情在圣经中都已经告诉我们，你会说是还是不是？如果它是我们生命和信仰的基础和标准，最高的权柄，而且彼得后书讲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不是你不需要去买食谱，或者如果你要修车的话，你也不需要去找资料，可以翻圣经里面可能可以，因为你不熟悉圣经，你从来不知道圣经里面原来有食谱或者修车的守则，但不是这个意思 ，right？OK。一切关乎生命与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所以比利时信仰告白第七条他说，圣经的教导已经足以让人知道他应该相信哪些事才能够得救。可以，第一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你要知道哪些事以至于得救，人敬拜他的方式也在圣经中规范出来，也许没有明文规范你们在什么时候礼拜天早上10点，但是那些原则都已经规范出来。OK， 所以你不需要再发明一本自己的敬拜手册，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更活泼的，都已经完全记载在圣经中，所以任何人的教导都不能够违反圣经，连使徒也不例外。所以彼得会说，如果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说，如果人教导的东西跟我所教导你们的福音不一样，那个人他是教导另外一个福音，他是受咒诅。新约信仰，他信仰告白第一章六到七节说，神全备的旨意，他包括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一切的知识，很重要。1.6节，这很重要。若不是明明记载在圣经里面，就都已经从圣经引申出来正当且必要的结论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所以关于我们得救、上帝的荣耀、我们的信仰和我们该如何活在世界上，这一切上帝子民该有的知识都明文记载在圣经里面，或者从明文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内容应该要归纳出来合理，你说 good 合理，好的也可以，或正当合理且必要 necessary 的结论，你必须要做出这结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看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你看过去，是有一些最基本上的 intellectual demand， 对你智力上面的要求。当然这个智力是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给你的，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那个智力，那个心智。所以你不只是读它，你必须要 OK， 这在讲什么，上帝有没有说我们要在礼拜天早上10点钟聚会？没有。但是希伯来书10章也讲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习惯的人等等。那这个聚会又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内容归纳出来？如果我们的主日的时候，他有读圣经，然后他有讲解圣经，这似乎就是我们守主日的时候，他守安息日，我们守主日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我们认知安息日已经变成主日，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可以特别讨论。但是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标准？主日这个字眼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在新约，新约没有任何一条明文说现在安息日基督徒要守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但是有很多的线索告诉我们，那个就是当时初代教会的他们的 practice， 他们所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按照圣经的内容所归纳出正当和必要的结论。 OK， 而且从这样子引申出来的正当与必要的结论，与圣经明载的东西、明文记载的东西有一样的权柄。例子是什么？圣经没有讲三位一体，但是三位一体很明显的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所归纳出来的。一位上帝却有三个位格。位格这个字眼，我们这样子的用法也没有直接，这个字有出现在新约里面，可是它的意思不是我们所谓的位格。所以位格这个字眼也没有直接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出正当合理且必要的结论。如果你要说你不做这个正当合理且必要的结论，正当且必要的结论的话，那你到最后你会说，你会否认三位一体，你会否认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面，基督的神人二性，也就是说你没有按照神赐给你的智慧做出合理的结论。这就是许多异端 所延伸出来的问题，苏西尼主义、亚流主义。也就是说，当你听到有人说圣经从来没有直接说这个论述本身 by itself， 这句话本身是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说服力，或本身的逻辑就虚伪。应该说 yeah, 圣经没有直接说，然后呢你做出什么样正当且必要的结论。比利时信仰告白说，因为圣经它在这个全备性，关于我们，关于上帝他是谁，该如何敬拜他，关于我们的得救，关于我们的教义，关于我们的如何活在世上，都完全了，都足够了。因此人的著作不论是多么的神圣，我们也可以不可以把它将圣经相提并论，或者人的风俗，或者人的传统传承，甚至教会议会的决议法规等等，与上帝的真理就是圣经相比，都没有同等的权柄。可以参考，但是没有同等权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正因为我们被赐予一个新的心智，圣灵的心智赐给我们的心智，在我们心中工作的心智，我们就有责任要分辨这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好，约翰也说，如果有人到你去不传这个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对我们来说，很可能不像那时候有到处流传，流传各方的所谓的讲论师或者传道人，但是我们现在有什么？更比那个更方便，只要一根手指就可以，有网络啊，好棒哦！任何资料我在网络上只要打进去，有很多 YouTube 或者有很多连结就放出来。Well, 你需要，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之下，你更需要有分辨。如果他的教导你必须要分辨是否是符合真理，如果不是的话，你连接待到你家里面，你连连接他的网络都不应该。也不要以为我自己我有能力分辨，这就是为什么有信仰告白这么重要。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一个信仰告白教会里面却说那信仰告白也不是人说的，那我呢，我可以分辨一些所有这些我接受这么多的理论教导等等，因为我总是回归圣经。他这个逻辑就跟异端逻辑是一样，也之前我们提到了缺乏那种最基本读圣经属灵上的谦卑。我可以分辨，我信仰告白那也不过是人说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也要参考，很危险的态度。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圣经也有其清晰性 perspicuity, 所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但是我们也认知，就如西敏信仰告白说，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深刻体验到这点，圣经的内容并非某一处都同样的清楚，有些是非常清楚，有些是并非同样清楚，而且对也并非对每一个人，对我明白的不见得对你明白，对你了解的我不见得了解，你的了解和另外一个了解说不定会有出入。OK, 就连彼得他自己在圣经里面都提到这一点，在彼得后书那边有提到，他说我们亲爱弟兄保罗写来信，其中有甚难懂的 ，Right? 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那些没有学问、不学无术、不坚固的人强解。所以强解圣经不是指我们现在现象，从一开始就有。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而彼得，使徒彼得也认知， 这里有几个重点，就是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写的信，其中真的有些是不是很好明白的。我们读罗马书，罗马书七章，那个苦痛苦的人到底是指谁？等等，有难懂的。但是你注意，在彼得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认知使徒保罗所写的和其他的经文有什么同样的权柄，因为他说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在强解他的，就像强解其他的经书一样。这里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重点，就连在最初当正典正在形成的时候，使徒之间他们就有认知，有一些使徒的书信是有其正典性和其他的 writing， 那时候这个字眼出现就是圣经的权柄是一样的。Okay. 1.7 新民信仰告白 1.7 继续说，凡关于得救所必须知道、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事，都已经在圣经的某些章节中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白。某些章节就是不是在这段就是在另外一段，非常清楚明白。不但是有学问的人，没有学问的人，这边讲 unlearned， 没有上过，甚至没有上过小学，菜市场卖菜的阿嬷，用我们一个那种典型的说法，说不定阿嬷她有博士学位，我不知道。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没有上过、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用正常的方式 ，in due use of the ordinary means， 就是一般普通的方式读圣经，带着祷告的心读。或许你应该是在教会的处境下，你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读圣经，读圣经一定是在教会的处境下读。整体的听到、读到、查，有人带着你读等等，一切用这样子的方式，就能够充分的了解。充分了解什么？一切关乎你需要得救、你得救需要知道的事。OK， 也许关于三位一体，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讲，那位格和本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位格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OK， 但是你至少认有圣父、圣子、圣灵，因为你是按照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这些就算你不竟然明白，你也可以了解你所信的那一位上帝是有三个，是圣父、圣子、圣灵。OK， 拯救你的那一位主是圣子道成肉身，不是圣父道成肉身，而他确实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等等，为了你的罪的缘故。这一切是你就算没有学习也可以明白的。下一个问题，那么没不识字的人怎么办？那他就不得救吗？当然不是 ，right？ 他可以听到这个圣经，这也是所谓一般的 ordinary means。一般的方式，有人将圣经告诉他，解释给他听，他就可以懂这圣经的内容。Okay. 在这个理解之下，如果有人譬如说已经病危了，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意识上的反应，好了，他不但没有办法自己读圣经，甚至你念圣经给他听，他都没有反应，那怎么办？就我们来说，如果他是我们亲人，那我们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就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做。Yes， 我们相信上帝会动工，但是他能不能听，就像你 你的孩子，你的朋友坐在你旁边弟兄里面，能不能听？最终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聪明，或他做出了正确的反应，而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动工。而这圣灵在他里面动工，不论任何人，那都不是眼睛可以看得到，或你立刻可以验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你仍然做你做的，你为他祷告，你用一般的 means 将福音传给他，就是将上帝的话语传给他，告诉他耶稣是谁，为什么需要耶稣等等。所以这个也可以懂圣经，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我们的确，尤其是有教导职责的人，因为你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印证，这个就是在受教的人他有理解。但是最终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那个外在的反应是延迟，你不见得现在看得到。那最终就是因为他有永生之道，没有其他的方法、道路或者内容可以叫人得永生。清晰性是讲这样子。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我们应该比较能够抵挡那种试探。圣经太难懂了，所以我们要发明另外一种方式。罗马书十章里面讲说，人是怎么能够要人要什么信道，要怎么样要听到就要有人传道给他，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 OK， 你没有别的。保罗没有说人未曾看见一出舞台戏，或者看过耶稣受难记的电影，他怎么能够信呢？就是听到，很简单。可是正因为这个方式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好像没有什么 pebble， 没有什么噱头啦，噱头，我们容易落入一种试探，我们是不是要发明另外一种方式？这太难了，让我们发明一种更吸引人的、更能够吸睛、更能够吸引人入座的方式，来传达圣经。也许你以为你在传达圣经，但是刚刚有讲到敬拜他的方式、荣耀他的方式，如果你不按照他所规范的方式，就算你以为你是在传达圣经，往往你传达是另外一个福音。OK， 清晰性，这个应该就是鼓励我们相信圣经，就算其中有难懂的地方，或者你会预设另外一个人啊，他不会懂这个，应该鼓励我们。No， 这个就是上帝赐给人叫人得救的方式，这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应该相信上帝有他的智慧，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结论，很多人说我们相信圣经，所以我们就应该问你怎么相信圣经。有人说我也是以圣经解释圣经，我只说圣经，我不说别的，我们应该评估他做出的解释可否符合圣经中所延伸出来正当和必要的结论。因此有人说他，我只讲圣经，只说圣经，导致他否认三位一体，导致他否认亚当为第一人的历史真实性，导致他否认原罪，导致他否认基督完整的神性。这些人就是你连问安都不应该问安的人。So， 改革宗教会，这跟我们有关系，任性。再回到，你之所以有这样子的任性，是圣灵的工作。任性，上帝默，圣经就是上帝默示的启示，默示下来的启示。反之亦然，上帝默示的启示就是圣经，没有除了圣经以外再其他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OK， 但是唯独圣经不是之前有提到，不是粗糙的唯独圣经，只读圣经。我们坚持唯独圣经的这种方式，这种架构才是真正的高举圣经，而不是说我只读圣经，却是诉诸自己的私意、想法、理解、自己的智慧等等。所以圣经应该要规范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我们家庭、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是这个教会对圣经的理解。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推有些教会很受欢迎的那个育儿守则，因为我们相信关于要造就我们孩子、建立他们信仰、教导他们如何活在世上，一切的事都在圣经里面已经教导我们了。对，所以你的确可以用一些参考书，比如说我们主日学会用参考书、用其他书籍，但这些书籍的内容必须要符合圣经的教导。如果你开始使用一些其他的东西，譬如说有些教会就我们就用育儿守则这些东西，可是其中而且这些东西是不否认会很有效果，但是其中的教导是违反圣经，你不可以说那没关系，那不是主要的，这是另外一个东西，这是只是帮助我们生命。 No， 那个东西就不能进到教会。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 我问题，就是，包含刚牧师提到说网络上的，那更是现在有 ChatGPT 就很流行，大家很吸睛。那我们领受改革中这样的教导恩典，那我们怎么样去劝我们身边的朋友？甚至他曾经提到过说，来教会的讲道。其实在网络上或者是在 ChatGPT 都可以有一些提供。 Yeah. 对，那他认为就是教会似乎只是一种传统老派。那我不想要 某个选项其中一个。 Yes, 那我不想要变成是说流于辩论，而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劝勉，那帮助他们理清。他这样的想法也许是有一些些。 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讲，你只能用坚决温柔的心，或许可以挽回他。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尤其是现在有这么多其他，你就是好劝勉你，可是你这劝勉最终的是你自己传的福音要够精彩，你听懂我意思吗？你要让人能够看到这个福音本身是这么的精彩，圣经本身的内容是这么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关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如果你的讲道真的很无聊，你的讲道真的很糟糕，一天到晚只会骂人，或者就是没有内容，或者没有言。你应该劝勉他，但是你也要认识其实他很难听。换句话说，就算你的讲道很精彩，若没有圣灵在他心中，他也会觉得还好。所以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就像任何其他的，我觉得这也我们现在有这个网上，但是之前有人到处敲门进到人的家里面去，你怎么挽回这些人的心？忠实的教导，持续的教导，而且也不要太容易的落入就是我们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针对这个主题做，你就是持续的教导，因为上帝他就是利益要借着这种方式很持续、很忠实、很普通的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媒介，造就他的圣徒，也挽回他的子民。Yeah. 其实我没有真正回答你，没有给你一个 pebble， 因为我不觉得说有任何一个某一个方式你一定可以挽回这个人或安慰这个人，除了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方式。那上帝赐给我们方式其实是 就是很普通的，但是也是就是你需要忠心去做的，然后你需要祷告，认知这是你需要做的，但是你要求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好吧，我们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话语，这是圣天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也认识你要我们如何更加的确认这个信仰，然后使我们有份于你。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伴随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叫我们能够吃喝你心意，讨你喜悦的生命。感谢今天我早上你所教导的。愿你继续的能够在我们内心做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